翻嚟今个星期嘅前瞻啦，咁啊继续啊安东尼喺度啦，为大家指点呢个会师啦，点睇咧安东尼啊？ 其实咧而家个我上一节讲过啦，就系话而家 sentiment 咧个美金个势咧就系比较弱啲嘅。 系 啊，咁如果你譬如话真系话要做嘢嘅话咧，其实暂时嚟讲我都觉得就系话唔好话真系逆住个势住啦，因为个即系个 market 对于美金个睇法咧，其实都系几悲观下，甚至乎你好似个 euro 咁咧，有人已经有人喺度唱紧就系话会见140啊，甚至乎高过140啊嗰啲位咁。 系 啊，咁当然而家。你以上個禮拜五收市計13685嚟講，你距離140都係300指咁上下嘅啫。係啊，咁你到啊，當然亦都唔奇嘅。咁但係係咪真係話真係咁悲觀咧？咁啊，即係短期嚟講咧，就係話譬如好似今個禮拜咧，因為個美金其實係亦都係新嘅跌浪咧，就初淺嘅啊。咁我覺得就係話你如果你唔想逆住個勢，即係最好就唔好逆住個勢做啦。咁你就算唔係話順住個勢走去追買個美金嚟講咧，即係最多都係忍一忍手啊。咁呢啲位會唔會話值得去買咧？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細細注無妨嘅。咁但係嗱、我就覺得即係個市場好似對個美金咧就真係過度悲觀咗啦。即係如果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就 但係上個星期啦，咁嘅時候我哋嗰個位置都係即係澳洲嗰度出咗問題啫，叫做預測唔到。但係 其實有一兩隻啦，有一兩隻都係比自己比我上個禮拜預測個位係比較咩啲嘅，因為其實大家都諗住話一係就解決，一係就唔解決唔到嘅，即係美國嗰個財政問題就點樣，即係亦都諗唔到就係話佢係咁樣拖拖拉拉啦，即係始終嚟講就係話似解決未解決咁啊。咁所以個美金個弱勢嚟講咧，就即係比預期係弱咗。咁唯一可以保持水，即係可以保持水準嘅就係話個 yen 都喺我哋個 range 裡面啦。啊，咁個瑞朗啦，同埋個加紙都喺我哋個 range 裡面啦。其他嗰啲譬如好似個澳洲紐紙啊，啊個英鎊啊，咁其實都係比我預測嗰度高咗百幾點嘅。咁亦都即係間中都會有咁嘅情況㗎啦，因為其實大家都唔知個市究竟係點樣走法，即係所俾個 range 其實都係俾大家參考一下啫。 即係停擺就、其實咧就好影響嗰個市場嗰個咁嘅走勢嘅嚇。 佢其實停擺嗰個後遺，即係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佢個後遺症嗰度係真係幾大下咯。 係 咁初就諗住話你解決問題嘅時候，咁、那個美金梗係會升啦。咁但係原來你解決第一，你個問題根本未解決啦。咁第二咧就係話而家大家已經將個焦點擠喺美國個經濟受嗰個影響有幾大啦，即係亦都估計就係譬如好似個經濟損失啊240億美金啊，亦都會影響到嗰個感恩節同埋聖誕節嗰個銷情啊。係。即係呢啲咁嘅因素全部都係對個美金唔好啦。咁亦都估就係話，亦都會拖令到嗰個聯儲嗰個退市嗰個時間表咧係打亂咗佢個部署啦。咁亦都令到可能要等到Janet Yellen上台之後，先至開始諗下會唔會退市啊？咁即係起碼都係幾個月後嘅事。咁所以亦都對個美金嚟講，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 OK。 咁你延遲咗退市，即係聯儲局延遲咗退市嚟講咧，對於美金嚟講，自然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因為之前個美金彈上去嘅時候咧，其實就因為伯南克講開始提到話退市嘅時候，佢話下半年開始退市，話明年年中嘅時候咧就應該停止曬買債啦。咁咁嗰陣時個美金彈上去，咁而家大家都想像到啦，就係既然嗰個退市時間表可能要推遲到明年嘅時候，咁短期之內個美金可能都仲係會比較弱少少咯。咁但係點解我對於個美金嚟講，我唔係話真係睇得咁淡咧？咁亦都唔係話刻意去唱反調嘅。咁其實第一個原因咧，就係雖然你個國會嗰個問題，即係對於嗰個提高債務上限同埋嗰個政府撥款嗰度個問題係未解決，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因為今次咧共和黨其實係輸得好慘嘅，係咁到咗去12月啊1月嘅時候，大家再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可能未必會企得咁硬。如果唔係嘅話咧，對於佢嗰、那個連任咧，即係國會明，我知道都提過好多次啦，係啦。對於美國國會明年就會重選噶啦，咁我諗好多都係唔想話，因為呢即係共和黨唔想話你喺呢個咁嘅談判裡面你輸得慘啫。